宝山。从前，在东海边有座宝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有宝贝，那里流传着一首山歌。宝山洞里有三宝，金牛、金墨和金稻。要问洞口在哪里，提着秋瓜不用找。宝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个地主姓王，这地主可狠毒了，他恨不得把农民的皮也扒下来，所以大伙都叫他王扒皮。这王扒皮一心惦记着宝山里的宝贝，总想有一天把它找到。村子里有个农民叫王小二，他租了王扒皮的两亩地种西瓜。那年夏天，西瓜长得绿油油，他可高兴了。过了一些日子，西瓜熟透了，瓜叶黄了，瓜蔓也干了。可是有一只特别大的瓜，瓜蔓瓜叶还是青嫩嫩的。王小二对着这只大西瓜发呆，他种了几十年的西瓜，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怪事儿呢。忽然，王扒皮穿着长袍大褂走到瓜地里来，说：“ 小二啊，这只瓜可是个宝啊，我对你实说吧，提着这瓜，宝山上的宝贝就能找到了。小二啊，你听我的，明儿一早咱们就提着这只瓜去找宝，找到了咱俩平分。要是你不愿意，嘿嘿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我收回这两亩瓜地，还要扒你的皮。” 王小二听了心里很不乐意，可也没有法子，只好答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扒皮就来找王小二了，他俩把那只绿油油的秋瓜连慢一起提着上了宝山。还没到半山腰，只听见轰隆一声响，奇怪，山腰里真的出现了一个亮堂堂的大洞。王扒皮对王小二说：“ 你提着这秋瓜，我进山洞去瞧瞧，千万别让这瓜落了地啊。” 王扒皮进了山洞一看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嘿，里面真有头金牛拉着一只大金磨，正在磨一大堆金稻谷。王扒皮慌忙扒下长袍，做成包袱，装了一大包金稻谷，走出山洞。他对王小二说：“ 小二啊，咱们回村去，明天拉头骡子来，拖两大袋金稻谷回去，咱俩平分。” 他俩才离了山腰，轰隆一声，山洞关上了。王扒皮回到村里，把金稻谷全带回家去，一点儿也不给王小二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拉了头骡子来约王小二上山去。他们上了宝山，来到半山腰，只听轰隆一声响，山洞又开了。王扒皮对王小二说：“ 你提着这秋瓜，我进山洞去瞧瞧，千万别让这秋瓜落了地啊。” 王扒皮进了山洞，装满了两大口袋金稻谷，嘿呦嘿呦搬出洞口，对王小二说：“ 小二啊，咱们回村去，明天拖辆大车来，把金牛金磨一块拖回去，咱俩平分。” 他俩才离了山腰，轰隆一声，山洞关上了。王扒皮回到村里，把金稻谷全拖回家去，一点儿也不给王小二。第三天一早，他拖了辆大车来约王小二上山去。他们上了宝山，来到半山腰，只听轰隆一声响，山洞又开了。王扒皮喜滋滋地钻进洞去了，他不放心，还回头对王小二说：“ 你提着这秋瓜，我进山洞去瞧瞧，千万别让这瓜落了地啊。” 王扒皮在山洞里装满了几口袋金稻谷， 还想搬金磨拉金牛，可是金磨太沉，一个人搬不动，金牛又不听话，忙得他满头满脸汗水直流。王小二在山洞外心想，这王八皮要真的把金牛金磨都拉回家去，就更发财了，咱穷人更要吃苦了，哼，我可不能再上他的当了，就让他扒我的皮，也不能让他扒大伙的皮。想着，他把瓜往山下一扔，这瓜顺着山坡直滚到山脚下，忽然轰隆一声，山洞就关上了，王八皮在山洞里再也出不来了。从这以后，山洞再也没有开过。过了许多许多年以后，这地方解放了，穷人翻身做了主人，人民政府派了许多人到宝山来采矿。嘿，宝山的宝矿都成了人民的财富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